一吻结束，乔家眼里的郭林，眼底的温柔似乎要化开了，他忍不住啧了一声。 一个大男人，干嘛眼睛长这么好看？ 尤其是还长在一个警察的脸上。一般他们需要的不都是大刀眉、三白眼、横眉怒目，一看就能唬住人那种？就警察而言，郭林真是好看的有点浪费。不止一次发出这种感慨，乔家随手拿起旁边的饮料，喝了一大口，又都给郭林灌了过去。两个人就用这么腻歪的方式灌完了一瓶饮料，而郭林难得的没有提出抗议，他摸着乔家的头发，有一搭没一搭的轻轻揪着，视线看着空旷广场上的荧幕，不知不觉竟然身体越发的开始沉重。本来以为是难得放松下来的反噬，但是很快身为曾经警察的直觉让他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他下意识抓住了乔家，表情从疑惑逐渐转为了不敢置信。乔家看着郭林的变化，忍不住叹口气。 果然暴风没说错，你戒毒的时候用的药物会增强你对迷药的抵抗力，上次我只用了一半你就成睡美人了。 你搞什么鬼啊乔家？ 郭林努力想要维持意识，但是很显然乔家下的量一定不少，无论郭林怎么拼命克制，还是感觉意识越来越混沌。在最后的恍惚中，他感觉乔家拿出了什么东西绑住了他的手腕，这熟悉的操作让郭林产生了极为不适的预感。该不会乔家这家伙脑子里残存的不安没能维持住已经濒临崩溃边缘的意志，最终郭林就这么靠在车窗边彻底昏睡过去。而乔家则是叹了口气，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电影片尾字幕，字幕很长，但终究有滚完的时候。乔家从车的手扣里拿出了一个手机，然后熟悉地拨出了一通电话。 邵先生，我该做的已经做完了。 郭林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卧室。因为意识里最后一个画面是乔家，郭林最初的本能并没有感到任何的危机，直到他准备起身的时候，却感觉到明显的浑身乏力，才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他挣扎着从床上起身，几乎是靠扶着才挨到了窗边，往外看过去，发现是完全陌生的环境。然而就这么简单的动作，他竟然呼吸急促到几乎缺氧，跪在地上。 乔家那个混蛋到底给我用了什么东西？ 上次这种无力感还是出现在戒毒所里。郭林觉得整个人都逐渐开始暴躁了，他趴在车窗边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尝试着在身上找有没有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结果不出意外毛都没有。他该庆幸好歹乔家没扒了他的衣服。就这么等了一会儿，郭林竟然听见了有人开门的声音。虽然他心里大概猜到了来的人不会是乔家，但是在门打开的瞬间，郭林还是不自觉地绷紧了神经。然而来的这个人他完全没见过，也根本不认识。对方看见他已经从床上起身，似乎也并不意外，他只是与郭林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然后缓步走到了正对郭林的墙边。 乔家倒是没告诉过我你竟然是个警察。 突然在对方口中听到了乔家的名字，郭林并没有给出任何反应，他只是又艰难地挪回了床边，然后费力地喘了一口气。 到底给我用了什么东西？那个家伙打算毒死我吗？ 你倒是很相信他。 能用这种语气，就说明郭林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眼前的自己是否会对他不利。男人脸上不禁浮现了几分好奇。 你跟乔家的关系真是怪异的让人难以理解，不过你不问问我的身份？ 哎，你不是正打算说吗？ 这是不是就叫做审讯技巧？ 你好像从来都不会处在被动的局面。 男人挑起眉角，不太善意地笑了笑，然后微微一颔首。 我叫孙鹏，在接下来的10天里，你唯一会见到的人。 孙鹏这个名字在郭林的脑海中完全是一片空白。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尝试着清理有些混沌的思路。 我现在算是被囚禁，还是被保护？ 这两者在我眼里没有区别。如果从乔家的立场，应该说保护更准确。 你的弦外之音，似乎还有别的老板。 乔家做不了我的主。如果他提前跟你商量的话，你应该不会同意把我牵扯进来。不过他已经没得选了，除了我，这个时候也不会有人愿意帮他。 孙鹏用到帮这个字眼，是因为整个计划是乔家求他出手的。在两个人打了那通电话没多久，他就将乔家想要的答案发了信息给他，随后乔家向他发出了求助。很显然，宋东良的死对乔家来说是个极大的刺激，他担心没了钳制暴风这道枷锁，会让暴风更加肆无忌惮。当年刘宇的悲剧还历历在目，现在他们手上没有任何的筹码，光靠一个台面上的郭林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谈资，所以乔家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郭林踢出局。刘宇尚且有名正言顺的制服护身，都难逃暴风的杀心，如今郭林根本是在外面游荡的孤魂野鬼，哪怕是让耿伟找人24小时全天候跟着郭林，乔家都觉得保不住的。权衡利弊地设想了各种结果，最终乔家做出的选择就是让孙鹏插手，也不需要做什么，就只是把郭林限制行动一段时间。而乔家不让耿伟来做这件事，是因为耿伟根本留不住郭林。其实乔家的计划并不严谨，他唯一占的优势是突袭的毫无征兆，因为郭林那边甚至连宋东良的事情都还不知道，所以根本没时间做准备。但凡再慢半天，乔家都不可能成功地算计到郭林，因为耿伟在收到宋东良死讯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联系郭林，然而无论电话打多少遍都打不通，担心出事，耿伟只能去找乔家。所以乔家回到自己家的时候，被耿伟堵了个正着。黑漆漆的楼道突然冒出来一个人，乔家当时没一脚踹出去，真是算耿伟命大。两个人彼此僵持了一会儿，乔家才戒备地往后退了一步。 你跑到这儿来是想坑死我还是想自杀？ 郭林呢？ 耿伟一句废话都懒得说。 你找他找到我家？ 我每次见你都是在他家，你觉得他不见了我能去哪儿找？ 耿伟话里话外都是嫌弃，他跟乔家根本没办法能和谐沟通超过三句话。如果这次不是郭林的事情不对劲儿，他一辈子都懒得出现在这周围。但是乔家这个时候并没有心情跟他斗嘴，所以他的做法是直接拿出钥匙开门，跟耿伟比了个请便的手势。 随你死了，我拿了东西就走，你不过瘾我钥匙给你。 乔家一边说完，一边径自进屋，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东西。而耿伟看着他的背影，静默了两秒钟后，直接冲了上去。他一把将乔家压在沙发背上，力气大到乔家一把老腰差点直接折了。 你到底把郭林怎么了？宋东良的事，你知道了对不对？暴风对他下手了。 耿伟的追问一句接一句，一边问，内心一边打鼓。果然他最初就不该同意郭林的计划，那家伙是个疯子，他脑子短路了才会眼看着他拿自己的小命到处折腾。乔家眼看着耿伟的激动，心中竟然生出了几分羡慕的念头。郭林那家伙真的是很多人发自内心的关心着，同事朋友无论何时都是跟他站在同一条线的，所以无论以后发生什么，大概都能不错的生活下去，这样就够了。